欢迎嚟到学人沙龙。今日呢位嘉宾咧系一位桌球运动员，佢同桌球嘅缘分系由妈妈买嘅一副玩具开始，但系佢唔系玩玩下，爸爸见佢有天分，一直培训佢。佢之后一步一步实现梦想，成为首个香港代表，夺得美式桌球职业赛冠军。佢系桌球运动员卡比多罗比 ，Robbie。歡迎你。 Thank you so much。 今日我哋題目咧就係三歲定輸贏啦。咁啊，三歲就係講緊即係媽媽送份禮物俾你嘅時候啦。咁啊，輸贏就係你即係攞咗一啲好重要嘅冠軍。咁啊，等你慢慢再講。 好。 咁但係講下你嘅童年係成長嘅故事先啦，不如。我想問你由細到大咧，其實同學啊、老師係點樣稱呼嚟嘅？點樣嗌嚟嘅 ？Robbie。 就咁 ，Robbie。 Robbie 得 就唔講Capital。整個全名咁樣。 我記得我中學嗰陣就叫我卡比。 哦，卡比。 係。咁就再細個嗰時就都係叫 Robbie。 係。你廣東話好好啦。咁係由細到大都係講廣東話，定係還是都係要再之後學習？ 同朋友同同學仔就會講廣東話啦。咁但係翻到屋企就會用菲律賓話同埋英文溝通。 哦，有冇亂咗嘅有陣時？ 都冇嘅，我自己就比較中意學語言啦。咁就我自己識四個語言，即係包括埋普通話啦。 係係係。咁你講廣東話啦，同同學之間即係玩啦。你由細到大都係我哋係咪叫做 local school？ 長大。 冇錯。 有冇適應嘅問題？ 都冇乜嘅，咁可能因為我即係比較高大啦，所以就冇咁易合。係啦，咁我都比較 friendly 啲嘅。所以就中意同同學玩啊，咁我又中意玩運動啊，就踢下波、打籃球咁都，即係啲同學仔都中意我啦。 係，所以一開始就未係美式桌球嘅，一開始就係一個好動嘅小朋友。 Yes。 咁然後就開始咩都玩下咁樣。細個嘅時候咧，爸爸媽媽見到你中意運動，有冇話啊？即係培養你去。玩咩運動啊？或者即係邊樣運動會專長啲咁樣？有冇呢一啲嘅時候？ 有冇喎？真係都係有得我玩，有得我中意玩咩就玩咩啦。 咁嗱，講翻嗰份禮物先啦。嗰份禮物就係話，我睇翻好多訪問就係話，哦，媽媽咧就買咗一份美式桌球嘅玩具，就桌球玩具。 玩具台係啦。 係點樣嘅事情啊？係點解無啦啦會買個桌球玩具俾你？ 其實我細個咧就好中意睇電視啦。咁就嗰時都仲有播嗰啲美式比賽嘅，咁我就會喺個廳度即係發呆，或者望住個電視咁樣發呆，跟住就會我媽媽就會哇呢個小朋友咁中意睇桌球嘅嚇，咁佢就決定咗買個細啲嘅桌球台，即係玩具台 ，Toys R Us 買嗰啲， 係， 咁就自從呢度開始就。愛上咗 Love at First Sight 咁但係嗱，所謂嘅一見鍾情係講緊真係三歲啊嘛。 Yes。 三歲係講嘢都未叻啦。咁然後你係咪真係有記憶嘅先？定係呢一個係父母話俾你聽？你當時係 父母話俾我聽係。 係。咁然後就當時就去，但係當時咁細個都應該未接觸到真係我哋叫做埋台打波㗎。 都要等到兩年之後先至夠高。 係。 係啦。 都好細個啦，然之後都係即係五六歲嘅時候。 係。 咁喺邊度接觸到桌球啊？即係真係桌球台咁樣。 嗰時就係一間桌球室啦，跟住我爸爸就見到個即係幾好優惠啦，可以500蚊唔知任打咁樣。 哦。 係啦，跟住就帶咗我過去，跟住就第一次打啦，跟住見到啱啱好夠高啦，跟住俾咗支 Q 我去試下。 係大人 Q 定係有小朋友 Q 㗎？有冇分㗎？ 大人 Q 嘅。 哦。 咁但係佢見到夠高，跟住啱啱好就喺張，即係我個頭喺個台上，就要咁樣打。 係咯。大人 Q 嘅話，你應該係有你一倍嘅高度。 應該係啦，係啦。 係咯。然後你攞到嗰陣時。 係。 哦。而家諗翻起，其實嗰段時間咧，即係如果我哋話。當是500蚊去打，其實嗰陣時係咪對屋企都係一個負擔嚟喎？ 都係嘅，因為即係我始終我爸爸媽媽都係喺菲律賓過嚟啦，所以就香港嘅使費都幾大嘅，咁所以我都好感恩爸爸媽媽即係犧牲咁多俾我。 嗯，嗰陣時有冇記得或者即係爸爸媽媽之後有冇講翻就係、是、其實嗰陣時佢哋係懷住咩心態，即係覺得。啊！即係阿仔有樣嘢咁專心去做，咁啊，即係俾佢學啦。定係還是其實佢真係睇到你係會非常有天分，係會 成才咁樣。 即係以我咁多年嚟接觸，即係接觸我爸爸嘅所有嘅朋友啦，跟住就佢哋同翻我講話，我爸爸就好 proud 我嘅，咁就係咁好張揚咁樣去宣，即係去同啲朋友講話，喂，你睇我個仔，佢十分鐘可以打曬幾鋪波咁樣，嗱咁就咁樣就應該就顯示到佢對我嘅 信任 嘅信任，同埋知道我有天分啦。 嗯嗯，爸爸所以係你第一個教練，可唔可以咁講？ 冇錯， 記唔記得嗰陣時佢點樣教你打波？ 咁佢就唔打波就唔係特別叻啦，但係佢就會去研究。即係嗰時一齊睇電視嗰時嗰啲職業手點樣企啊，點樣揸 Q 啊，個 timing 啊，或者佢哋點樣咩表情啊，係咯，跟住就慢慢去研究，跟住教我啦。 所以除咗喺波台度教，其實可能係咪好多時候都會喺屋企裏邊同你一齊睇電視啊，一齊睇嗰陣時應該唔係錄影帶啦，即係睇翻錄像啦咁樣啦，係一個。我想象裏面都是一個幾温馨嘅， 係好温馨嘅，係啦，所以我都好好掛住呢啲 moment。咁但係依家，唉，我都唔知點講啊！ 爸爸喺你十二歲嘅時候就即係離開咗啦，咁樣。我諗對你嚟講都係一個好好大嘅打擊啦。 係， 當時仲記唔記得係一個點樣嘅情況？十二歲都應該記憶開始穩固啲。 係嗰時我喺學校上緊堂。我記得上緊數學堂，跟住就我爸爸已經身體狀況唔係幾好啦，所以已經留咗喺醫院即係幾個禮拜。跟住就突然間老師就話：你要快啲去醫院。咁我當時就未肯定係咪真係離了啦。 嗯嗯。 咁我就盡快衝過去啦。跟住就同媽媽同姨姨。就去睇翻我爸爸最後的 moment 啦，咁就傷心嘅，真係傷心，因為佢係如果冇佢，我唔會有呢個動力啊，或者甚至乎唔會接觸到桌球。 有睇翻好多訪問令我好感動嘅時候，就係講緊當你喺桌球度攞到好嘅成績，你認為呢一個。就是你爸爸會想看到你的表現，就是他驕傲的仔的表現。我想這個都是一路都是你的其中一個動力 去做好或者在出球裡面發展，是吧？ 沒錯，因為即係諗起那些 moment 是很 priceless。我都會每一次比賽，我都會臨瞓覺之前都會可能同爸爸傾一兩句咁樣，即係俾少少韻我啊，或者街探我啊。如果唔有緊張嘅時候，可唔可以即係企喺我隔離？係啦。 你好細個就開始參加一啲即係無論係正規定係唔同嘅比賽咁啦。仲記唔記得嗰陣時爸爸係點樣幫你預備你嘅比賽？ 佢就同我講 enjoy the game。係啦，咁就，但係我嗰時就冇乜點樣去諗，我淨係想贏。咁輸咗咧，我都會喊嘅。但係佢就會同我講：你唔輸點贏啊？ 係 啦，咁所以就同埋佢就同我講話：你要就算贏，你都要保持謙虛。keep your feet on the ground。係啦。 爸爸係個好温柔嘅爸爸，咁樣聽落。即係無論喺咩情況下，都係好支持你啦，好鼓勵你啦。講翻啲輕鬆少少先啦。當你細個去接觸比賽，當然幾大到啊？即係真係叫比賽嘅狀態。 十二三歲咧。 哦，都十二三歲。 嗯。 嗰陣時仲記唔記得一開始參加比賽嘅時候係諗住係去到就會贏㗎啦，定係還是都係未知嘅？只不過最後我發覺都係真係會贏，係一個咩嘅咩嘅咩嘅過程？ 一半一半啦。我當時十二三歲都係諗住，因為我本身就好 competitive， 咁就當然就想贏啦。 都係好勝嘅， 好勝係啦，咁就好想贏嘅。咁當然輸咗都會喊啦，但係都係保持住 享受同埋學習呢個過程。 係，係啦。咁當時嘅成績係點啊？不如講下，記唔記得？一開始 哇，13歲真係唔係好記得。我記得我哋第我係第一個定係第二個咧？ 係 攞咗香港公開賽嘅雙料冠軍。 係咯， 係啦。 我見你好早嘅10多歲嘅時候已經係攞雙料冠軍。 係係係。 嗰陣時有冇飄飄然嘅咧？嗱， 經過爸爸嘅教訓咧，就要 humble 啦。咁但係當然就。都會 有啲啦，年輕人咁，但係爸爸嘅角色就係提醒你，即係貼翻塊地係嘛，即係要去諗翻好啦。咁但係從你開始係喜好，即係爸爸帶你去玩啦。我見嗰啲訪問話都係去亦都有去社區中心係咪？即係都係有參與咁樣去玩咁樣，真係叫做訓練成為一個會參賽。中間嗰個訓練係爸爸繼續教啊，你繼續自學定係還是都開始有一啲叫正規嘅訓練啊？ 當時都有參加一啲訓練班嘅，跟住我都有上嗰啲潛質運動員嗰啲訓練班係啦，咁就會跟教練啊打唔知幾多粒鐘嘅直 shot 啊， 係淨係打條直線啊， 係啊，打條直線，甚至乎係打嗰個玻璃樽。 啊，玻璃樽係咩意思啊？ 打個即係攞支紅酒嘅樽，跟住就洗咗佢，跟住就。篤支血入去咁樣打幾 多？哦，就係保持個直線嘅狀態。哦 ，OK。咁嗰陣時係嗱，應該反叛期嘅少少都，應該都怕悶嘅。睇你個樣 係啦，因為嗰時就好想打波。 係， 大佬我東衝過去， 係 都東衝 去到邊度？ 去到九龍， 係 都要成四粒鐘啦。 係啊， 過去嚇，我過嚟打 酒樽， 係咯， 打幾粒鐘？ 係啦，跟住就覺得，唔打啦，跟住就自己拎啲波出嚟玩，跟住俾教練鬧咯。有時 係啊，咁但係點樣過啊？嗰段時間你係繼續堅持啊，定係還是爸爸又再即係教導你啊？定係點樣咧？嗰段時間點樣過咧？ 嗰時就會經過好多人去學嘅，即係或者一啲強啲嘅業餘手啊，嘅桌球室嗰啲客啦，會教我，會指導下我咁樣，咁就。很多方面都會接收到啲資訊， 所以你都好習慣同大人一起打波。等陣咧翻嚟咧，下一節即管又問一下 Robbie 咧，究竟佢同大人打波嘅時候嗰個感受係點？下一節繼續傾。翻嚟第二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傾下3歲定輸贏。有嘉賓 Robbie， 我哋剛才咧就講緊咧，你細細個就去學桌球啦，打桌球啦，應該係同過好多大人打波啦。嗰陣時係一個咩心態咧？係咪要挑戰巨人嘅狀態，定係還是即係隨心玩啦咁樣？ 嗰時個心態就係懷念都係得我一個細路仔喺度，咁就唯有打贏佢哋啦。 唯有打贏佢哋，有冇令到啲大人好沮喪噶嘛？ 都有噶，有啲人會出茅招啊，有啲人會搞錯啊，冇俾佢嚟啦。 例如有出咩茅招咧？其實打桌球， 即係我哋有個三摟嘅規矩嘅。 係點樣咧？ 咁就係如果你連續三摟咧，就輸咗一盤波嘅。 哦。 咁可能我細細個個開波冇咁好啦，細細力咁樣，跟住可能開盤波冇咁散啦。 哦。 咁啲。球手就會特登全部都防守，等我救唔到。 哦，就用三摟嘅一個戰術，係啦，都唔知係咪叫戰術， 又唔係叫出茅招嘅。 係，但總之揾一啲係欺負你個個子比較細力、未咁大嘅方式同你打。係 啦，係啦，係啦。 咁但係嗰陣時你係咪都已經係好好勝咧？係已經諗住唔得，我就算點都一定要打贏啲大人。 係。係啦，咁我輸咗咧，我就會同爸爸呻下咁樣。 係， 咁但係當然就好好勝啦。咁但係始終都係因為好中意呢個運動，所以先至咁想贏。 係，但係咧，你咁細個就即係嗱，桌球咧對於我嚟講啊，即係一啲好大人嘅運動嚟嘅，因為我係冇見過小朋友喺桌球嘅地方出現嘅，喺我嘅年代，80年代成長嘅年代，嗰陣時你咁細個就去玩桌球，我估你剛才都講啦，即係冇其他小朋友噶嘛。咁但係你喺學校啊，喺你嘅住嘅地方，咁同其他小朋友相處係點樣噶？ 我都當翻自己一個 普通的小朋友咁樣咯，咁就踢下波啊，打籃球啊，或者吹下水咁樣。 係，但你都用咗好多時間去練桌球噶嘛？咁嗰啲時間會唔會係即係好難同其他同學仔、識朋友或者同佢哋，你好難同佢哋傾噶嘛？佢哋又唔知桌球係咩，咁有冇嗰段時間嘅咧？其實 又冇喎，翻學嗰陣就即係當自己一個普通嘅學生。 係。 係啦，咁但係去到波台我就。轉毛 係就係、是、一個大人毛啦。嗱，講起呢個轉毛啊，即係好似好容易咁啦。咁但係咧，我哋即係節目咧有個小環節嘅小遊戲，咁咧就係俾你揀下嘢咁樣。咁咧有幾個信封啦，咁你可以揀 A、B、C、D 啦咁。咁裏邊咧有兩個 option 嘅，兩個選項。咁啊睇下你會揀邊樣。咁你會揀邊一個信封？ 嗯 ，multiple choice 係。 咁通常都揀 C 嘅。通常揀 C 係嘛？我可以話俾你聽咧。絕大部分的嘉賓第一個都是揀 C 的而呢 C 的題目今次是什麼就是學業和事業揀哪一樣呢 事業 事業這個這麼、事業我估你就是講美式桌球啦、幾早開始真的立定這個心智這個就是我的事業 自從我決定了做全職運動員、就當了這個是一個事業 是幾歲到的事情 16歲到 當時怎樣去做這個決定呢 其實都有幾個原因的一來就很喜歡這個運動二來就剛好、臨大輝中學就有個 program 就給運動員有這個選擇可以比較彈性的模式去、讀書和做全職運動員、那我們的方式就是一三五六上學上半日然後其他時間就是練波了咁就可以專心返去練波同埋比較 flex 比較彈性啲去、可能請假或者去比賽咁樣即係唔似其他普通學校咁樣即可能要、申請好多假或者甚至乎唔俾你出去比賽 啱因為一比賽都可能都要請幾長時間 㗎係至少一個禮拜 係啦咁你、學業上又如果其他地方就可能難啲去跟到個進度啦，但係呢度我估佢就容易啲彈性啲，不安排進度咁樣。咁、但係嗱，必然有兩個問題會問嘅、就係你本身中唔中意讀書學習先？ 我應該大部分都係咁， 大部分時候都係零頭。 係 幾細個開始覺得自己啊，都讀書好似都唔係我發揮嘅地方咁。非常小个 非常小个 咁所以呢个决定就好似好容易去即係、决定咁样啦去諗啦咁但係有冇同媽咪呀同屋企人傾过即係呢件事呢 哇咁媽媽就好想我读好啲书咁都係有个好传统嘅亚洲嘅家长啦 係 当然就想我读好啲书入大学咁但係呢个都係一个对我一个动力啦就同自己讲话喂如果你真係讀書冇咁叻嘅，咁你咪打好啲波咯，咁咪攞啲成績俾媽媽睇到，你 OK 喎、 你嗰陣時用咩方式或者點樣講去說服媽媽？當然你用成績去說服媽媽就係最肯定㗎啦。咁但係未有成績支撐嘅時候，你都要講得過佢㗎嘛？你點樣同佢講嘅咧？ 哇！我都有啲內疚其實今日，我就同佢講話讀書咧係。不講年紀的隨時都可以讀書的但是我的運動生涯呢就 有限的我現在這個歲數就是最好的時間去練習去求進步但是如果一去到40歲三四十歲就未必有這個機會可以回轉頭、 但你不要騙我我明明見美式桌球手呢個即係壽命，個運動員壽命好似比其他運動員長好多。 長好多 其實通常係可以去到幾多少，都仲係叫做即係一個、高峰嘅時期或者黃金期。 咁我啱啱就喺沙特阿拉伯就翻嚟打個世錦賽啦，跟住就打完之後睇到決賽，跟住冠軍就係41歲。 係咯， 40幾歲。 所以你諗住40幾歲之後先讀書啊，仔？你10幾歲都唔读，你谂住我相信你40幾歲读噶啦。妈妈冇咁样认你， 冇 系， 只要你攞冠军就 OK 啦。 系，妈妈都系好，所以都系好支持你你嘅事业嘅发展。 因为佢都知道我好努力咁样去练习，亦都好放心地让我出去打比赛，同埋都好 幸都幸福有香港嘅香港政府嘅 support 嘅支持，可以令到我哋有呢個機會出去打咁多嘅比賽。 係嗱，學業嘅發展通常我哋就容易啲，好似容易啲去睇條線嘅，係嘛？即係咁啊，考公開試係嘛，升大學咁樣。事業啦，當時你揀事業啦，咁但係叫做揀事業啫，你都應該係有個想像。個事業會點行噶嘛？嗰陣時有冇一個點樣嘅想像？我要做出咩成績？咩叫好嘅成績？去到咩成績我先叫做有所交代？有冇呢個咁嘅諗法？當時 真係冇，因為我由細到大即係嘅教養都係要 stay in the moment， 即係要保持喺呢個當時嘅時刻去諗。係。咁所以先至可以喺嗰陣時候。就是越做得越好。 總之每一個當下就做好嗰座練習又好，嗰個比賽又好。好，咁我再揀多一個信封啦。A、B、D， 你會揀邊個呢 ？A 啦。 A 好。A 咧就應該係幾去翻一個你慣性嘅思考，就係輸同贏啦。咁呢個冇理由揀輸啩，我估。 輸啊！ 揀輸。 嗯。 你覺得輸得最慘、輸得最深刻的那場比賽是怎樣？ 輸得最深刻，這個真的要想想，因為我都輸到很多場比賽。 但是為什麼你揀輸呢？如果是這樣，為什麼你會揀輸？ 因為好像剛剛說，就是你不輸，你贏不到嘛。我會就是抱著這個在輸方面去學習，係啦。 唔輸贏唔到嘅意思係，因為喺輸嘅時候，你先會揾到進步嘅地方。 失敗先至揾到你唔夠嘅地方。咁你輸永遠都係因為你有失誤。 係。 咁咪失誤之中揾啲答案出嚟。 係。係啦。但係呢一個即係輸啦，然後去揾翻一個可以贏或者可以進步嘅過程，裏邊嘅心理，你係咪一個心理？好平靜，定係還是情緒都係好多起伏嘅？ 好多起伏，係好多起伏，係啦。所以就我都多啲去嘗試去研究關於心理嘅一啲戰術啊，或者一啲方式去點樣令到自己更加冷靜、更加清晰去面對日常生活。 有冇一次輸嘅時候係真係哇發脾氣啊？情緒 好 大， 好多時候， 你發脾氣會點啊？ 我發脾氣會，會咁樣打嗰啲台啊，或者去抌嗰啲自己啲嗰啲器材啊，或者去翻到房會大嗌咁樣。 通常都係選擇自己一個人經歷呢啲情緒。最嬲自己會係咩咧？其實 最嬲自己通常都係點解你咁大情緒？點解你當時候唔冷靜？ 係 因為點解係啦？同埋點解你當時候唔係喺你個狀態，唔喺嗰個 moment？ 係啦。點解你要諗個？點解你要諗未來或者諗以前？ 係 係啦。 好多我訪問好多運動員都會講嘅就係、是，其實真係所謂輸個位，有陣時唔係喺最後嗰個結果嗰度，而係打緊逆境嘅時候。逆境嘅時候嘅心理狀態好似輸緊，但係輸緊嘅時候點樣去救翻自己上嚟？呢啲係咪都會好多時候喺你嘅比賽裏面出現到嘅情況？ 係，尤其是美式桌球，我認為係九成心理，一成技術。 咁多 啊？即係去到嗰個 level。 係。 係啦。 咁喺你緊張緊或者你感覺到情緒嚟嘅時候，打緊波啦。你有冇咩方法啊？咩秘訣啊？會提自己啦，講得出嚟嗰啲先啊！即係如果秘笨武器就唔好講出嚟啦。但係有冇咩一啲係即係係咯口訣啦，或者提自己諗啲咩咁？有冇呢啲嘢？ 都幾得意嘅呢個嗱，聽下啦。我咧就會喺比賽嗰陣，如果知道自己唔係好清晰嘅時候，我就會同自己講：你著緊咩牌子嘅鞋？ 著緊咩牌子嘅鞋？同自己講 係啦。 點解會有個咁樣嘅咁得意嘅技巧咧？ 係啦，令你自己脱離呢個唔好嘅狀態，或者脱離你呢個好唔 focus 嘅一個 moment。 係 係啦， 邊個教你㗎呢一個？ 自己的心理醫生。 哦，即是他說這個可以幫你去抽離出來。 是的是的是的，因為通常都要，又不是通，即是他建議我從第三者的角度去看自己。 是 的。那你一抽離自己，在那個 moment 裡面，你就會發現自己很多餘做的事。 嗯。 是的，還有很無，很冇利啊， 係係冇益於自己嗰個狀態啦。咁但係一場比賽入邊唔係淨得一次咁嘅時候啊嘛。咁問完鞋就問衫啊，定係點啊？定係有其他問題㗎？即係係咪有？ 有冇嘅？有冇嘅？ 係。 咁我就會可能做一下啲呼吸啊。 係 係啦， 調整翻自己咁。 嗯嗯。 其實有一條問題咧，我係好想問 Robbie 嘅，就係、是、炸雞同埋吉列豬扒飯佢揀乜嘢？翻嚟咧再問佢呢個問題，都係答我先。下一節見。繼續回來學人沙龍，我們有 Robbie 在這裡討論一下這個三歲定輸贏。剛才有一個題目，因為雖然少少出貓，但我都想問的就是炸雞和吉列豬扒飯，你會選哪一樣？ 吉列豬扒飯。 為什麼這麼快答得？ 因為經常都要出去比賽，那就很多地方都沒有飯。 哦，你很喜歡吃飯的？ 是。 我想同事們去即度呢啲選項嘅時候，其中我想問嘅就係、是，其實有冇一個嗱，你帶住我諗爸爸媽媽都係菲律賓人啦，咁、樣，咁我哋會好似有個唔知邊度嚟嘅預期，就係話啊喺整個成長裏邊有冇適應香港生活嘅一個過程？但係咁樣同你傾落去，又真係好似唔係好覺咁。 嗯， 你冇呢樣嘢直頭。 冇冇，我會當自己是香港人其實。 你直頭係香港人啦。係。咁你大細個有冇因為你嘅外表可能有啲唔同啦，咁、樣會唔會有俾人蝦咁等等一啲嘢咧？ 好彩地就冇啦，咁我本身就生得比較高少少啦，咁就可能冇咁好恰啦。 係係，所以喺整個成長都係咯，我哋一般可以想像到喺呢個城市成長嘅過程啦。你唯一嘅唔同就係同一般嘅小朋友唔同，就係好早就揀咗桌球去玩啦。 冇錯。 喺你揀桌球之後，經歷咗好多大大小小嘅選擇，選擇咗呢個係你嘅職業，係你嘅事業啦。去到真係一啲叫做國際水平嘅比賽，都有好多好深刻嘅比賽。你喺2018年就曾經都參與嗰個幾厲害嘅比賽，可唔可以講少少啊？ 嗰次係第一次打世界賽嘅，大人嘅世界賽，咁就可能就係因為我抱住呢個享受啊，或者學習嘅心態去打呢場比賽，同埋懷念都係第一次，所以就當。跳一個 level 啦，就當自己係啦，咁就抱開，即係放開啲去打啦。咁 嗰次係世錦賽， 世錦賽係。 咁你去到32強嘅時候咧，就遇到一位當時係咪世界排名第一嘅阿爾及利亞嘅選手？ 係冇錯。 嗰場比賽可唔可以講少少俾我聽？ 哇！我嗰時就已經諗住輸㗎啦。 點解咧？ 因為我嗰時7-1落後，咁就係搶11局嘅。咁7-1睇美式桌球嚟讲，已经系 大比数啦。 系啦，你基本上已经输得噶啦，可以翻屋企啦。咁就，所以我就先抱住呢个好放开嘅心态，诶，话点都系啦。咁就放开去打，自然啲去打。咁就咦，打下打下又追到翻嚟，跟住就开始紧张啦。然后就开始个比数就开始越嚟越紧凑，甚至去到决胜局。咁去到決勝局就係我開波啦， 係， 咁我開波入咗波，跟住就每一隻都好心跳，應該200幾咯，咁就每一隻都好專心、好小心俾佢打，跟住就先至打入咗呢個9號波之後，我先發現原來我破咗香港嘅紀錄， 嗯， 就是香港第一個攞到16強嘅球手， 資格嘅球手咁樣。嗱，我問啲好門外漢嘅問題先。打美式桌球咧，當你一開局入到第一粒波，其實一路係咪已經望到之後咁多球係會一個咩路線打，定係望幾多 round 嘅波係打到去那個波路咁樣？ 咁我哋教咧就係、是、睇3隻波嘅。 嗯， 係啦。咁但係如果鋪波一順咗，即係因為我哋打得太多啦，所以就我哋會 一開完波第一隻見到的我們就會已經分析了 差不多去到尾的了可以 去到尾的了 哦、oh, OK 當時打這麼緊張的一局的時候是不是都是望到尾呢 沒真的 就沒了 真是一隻一隻 一隻一隻這樣這一個我想都是心理上對自己的那個叫做處理啦，究竟是一隻一隻還是看完全盤、 嗯、 怎樣去調整的心理你剛才呢提到你去找心理醫生去做一些傾偈啦、 嗯、 或者支援你啦、 嗯、 其實當初你要找心理醫生的原因究竟是因為比賽壓力很大、啊、還是還是這件事可以令到你更容易去處理比賽、啊嗯、還是還是什麼原因 因為知道這個運動去到那個水平就需要很強的心理的質素啦那就才覺得其實我輸那麼多場比賽會不會因為心理呢那我就想了解多些為什麼我會有這些情況為什麼我會有這些情緒波動那就想了解一下讓自己有方法去處理提高我自己的勝、贏的那個勝率 嗯嗯嗯在、個過程裡面是不是都令到你了解多了自己呢 是還有都會覺得自己都挺多餘 多餘為什麼什麼意思、 就是、因為我你當時候可能情緒很激烈的時候、 啊、 而且比賽那麼緊湊的時候、 嗯、 其實你這些情緒是沒什麼必要的、 嗯嗯、 對自己的 對這個情況 是沒有任何 benefit 的所以就有這個心理 的一些方法、 嗯、 就可以令到我可以有這麼多的成績、 嗯嗯2018年啦有很好的成績啦、 嗯 那你之後怎樣繼續去實踐自己的事業呢 都是繼續去問啊去學啊去一直在練波啊在度研究一些不同的方法那就磨一下磨一下那就 是的通常一年有多少比賽一些那麼大型的比賽我們說 那麼大型那時就2018年可能、那時就有四五個啦、 嗯、 四五個那我當時候就是青少年還是所以就冇咁冇依家咁多嘅比賽機會。 係，咁就一路每年就參加比賽啦，等等啦、嗯。去到2022年又係另一個關口位啦。 嗯。 嗰陣時你就去咗美國。 係啦，係啦。 嗰度大概係有咩原因係你會去咗美國度？ 其實嗰時就疫情啦。 係。 咁就因為一啲限制，我就冇得去出去比賽啦。 嗯嗯嗯。 所以就我就選擇咗離開香港隊， 嗯， 去美國打比賽啦。咁嗰時就係因為我有得去打呢個世錦賽，咁但係因為啲限制咧，所以就去唔到。 係。 咁就我就選擇，我呢個歲數好似好大機會可以。 有好成績， 係啊，有好成績，同埋又唔知呢個疫情會 last 幾耐，係啊，所以我就選擇去美國打好多嘅比賽，然後就雖然就壓力好大啦，咁就要睇你自己嘅當刻嘅獎金維唔維持到下一場比賽咁樣， 啱啱啱，其實都係一個幾重要嘅成長課喎。 我覺得係最勇敢同埋最好嘅決定。 嗯， 係啦。 嗰陣時有冇一啲叫做文化衝擊啊，即係話無論係即係有少少係叫自己去啦，咁然後去到一個異地咁耐時間啦、 嗯， 當時有冇咩震撼到你嘅？ 啲嘢食， 啲嘢食，啲嘢食點啊？冇飯食啊嘛，就係、是。 所以我先至答你係吉列豬扒飯。 係，嗰陣時你係去好難揾到自己中意食嘅嘢，定係還是點樣咧？係一個咩情況咧？ 我哋係即係我同我自己嘅。嘅 partner 啦，即係 travel partner， 係 就細勇軍嚟嘅，細勇軍係啦，咁就佢就帶咗個電飯煲，跟住就擺火腿上面，就咁樣 維生啊嘛， 係啦係啦， 即係有種維生嘅狀態。嗱，第三節咧，每集我第三節都係會即係邀請到嘉賓帶一個重要嘅物件上嚟。今日你帶咗呢一個獎杯上嚟或者獎牌上嚟，可唔可以同我介紹一下？ 呢個就係我2024年。自己最好成績的一個獎牌啦，咁係生涯入邊都係最好的成績啦， 係啦。英國公開賽， 英國公開賽係啦。 咁就你哋都係即係第一個香港代表攞到一個職業賽冠軍， 係冇錯冇錯。 整個過程係點樣 贏翻嚟嘅咧？ 其實我喺英國公開賽嘅路程都非常之深刻嘅。 嗯。 咁就喺臨入單敗嘅比賽就係遇咗世青嘅四強對手。 係。 咁就會有少少好想打贏佢呢個感覺。 係。 係啦，然之後衝過咗啦。跟住就對咗自己嘅隊友。 哦 ，OK， 係啦。 其實通常面對隊友嘅時候，嗰種心態係咪仲難去拿捏定係點樣？ 好奇怪啊，係啊，因為你一齊長大，都知道佢嘅性格或者 打法 全部嘢都好了解，甚至乎係好朋友添。 嗯， 咁就會好奇怪啦，係啦。 有冇啲牙教戰嘅？即係我睇電影咧、 嗯， 通常啲同伴啊朋友咧，一定係差唔多埋尾嘅時候就被逼。決戰啊咁，但會有牙教戰噶嘛？嗱，獎杯還獎杯，個咖喱豬扒飯就邊個輸咗，邊個贏咗就埋單咁。有冇呢啲傾偈啊？定還是冇噶啦？即係嗰個狀態下咧，就大家都係靜靜地自己準備啦。 嗯， 係點樣噶？ 大家都係職業手，都係始終都會遇到噶啦。咁就 as a professional 咁就就打啦。 咁呢個比賽你覺得算係打落去順手，即係整個過程係幾順利啊？定還是中間有冇一啲？即係都係有自己要發個脾氣啊！剛才講或者一啲掙扎嘅時刻有冇？ 好多 哦， 心理波動都非常之大。咁就我都好感恩，我有我女朋友喺度啦，即係當時咁就輔助，同埋都有我嘅心理醫生會陪咗，即係喺電話度係啦。咁就好多謝呢兩位幫助好多。 係 咁。點解會咁深刻呢？因為我十六強同埋八強係遇咗當時候，亦都係依家最好嘅兩位選手，即係好似網球入邊嘅費德勒同埋納杜， 係 係啦嗰個層次。咁就十六強，八強，其實兩場都係， 係咯， 都係逆轉勝。 哦，兩場都係逆轉勝。 係啦係啦，咁兩場都係大比數領先，然之後俾佢哋反勝。 哦，即係追翻啦。 追翻。然後就再次反正咁樣，所以就對我嚟講係一個好深、好深刻同埋一個好大嘅一個突破咯，對自己心理上。 當先領先被追翻，其實嗰個心理仲難處理過一開始就係落後嘅狀態。 係啊係啊，因為我已經大比數領先啦，即係差唔多完，然之後俾佢哋追翻，咁就會覺得嚇，咁我打你。咁辛苦咗咩？ 但打完呢兩場之後，我諗你個心亦都開始更加穩定啦，係嘛？ 好似開始有信心咯，知道自己有呢個能力去贏，即係呢啲級數同埋攞到冠軍，係啦。 咁最後啦，我講冠軍攞冠軍嗰一場啦，嗰場係咪算順利咧？都唔順利。 應該係差唔多最差嘅一場比賽。 係啊，點樣？ 即係成個英國公開賽打得最差嘅一場比賽，係啦。因為心理壓力好大啦，即係大家我同對手都係未攞過冠軍，大賽冠軍，所以大家都係爭緊冠軍，所以我哋嘅壓力都非常之大嘅。同埋嗰陣時係應該都出名係最 condition， 即係或者個環境最惡劣嘅地方，即係嗰個台面上係啦，所以就即係入波好難啊，個袋就比較窄啲。 咁你最後贏在啲咩咧？ 真係心理， 都係心理， 心理 啊！睇嚟 Robbie 嘅心理有好多令佢得勝嘅原因。下一節翻嚟繼續問一下有咩贏嘅巧妙先。翻嚟今晚最後一節嘅學人沙龍，我哋繼續有 Robbie 喺度咧，同我哋傾下三歲定輸贏啦。剛才就講到英國公開賽啦，攞到好嘅成績啦。但係整個過程咧，其實都幾艱難嘅。因為我睇翻啲報道就係一路都話你係黑馬，你當時係咪都係以一個黑馬嘅心態，定係還是你冇睇嗰啲評論性㗎啦？已經 冇，我都係專心打半一場波，就。嚟啦嚟啦！ 但係當其實一個選手啦，尤其是當我哋傾偈傾耐咗，都能夠隱約甚至強烈地感覺到你好勝啦。俾人話你係黑馬，你自己點樣去諗嘅咧？其實 咁 都要 agree 噶啦。其實因為我世界排名又唔夠，成績又唔係特別理想啦， 當時 就唯有接受啦。 咁但係當你去到打嘅時候，其實最後除咗係話一個個人作為運動員嘅輸贏啦，其實都係當時都係一種壓力，係咪就係都係背負住啊？如果贏到呢次比賽，可能可以為到整個香港嘅桌球或者尤其是美式桌球嘅喺資源上邊啊，或者個待遇上邊啊，可能有啲幫助。其實嗰陣時有冇呢啲嘢影響到你，甚至干擾到你個比賽？ 又唔可以話干擾，但係都係動力嘅一個來源咯。因為都知道一冇咗呢個政府嘅資助，就會知道自己嘅生活會有好大嘅轉變。因為我哋已經好幸福，即係有香港政府嘅資助、體院嘅資助，即係可以打咁多比賽啊，又有良好嘅收入啊，咁就會真係爭好遠。 嗱，講到體院啊，講翻轉頭先啦。當時當你去即係從一個叫做學生啦，然後變成一個職業嘅運動員，係嘛？整個過程其實喺你生活上最大嘅轉變係點樣嘅？日常生活上 要照顧自己啦，多啲。咁我細個就一路都係媽媽照顧我啦，就係幫我洗衫啊，幫我煮飯啊。咁就住咗宿舍之後咧，就哇！真的不同喎，真的要自己嚟咯。 我看啲報道是你係咪洗衣機都不識教？ 呢個想唔想得？ 想得，想得。 係，即係係啦。好陌生 啊！好陌生，所有嘢都適應咗幾耐？ 適應咗好快嘅，好快嘅，撳幾粒掣都 OK。 唔係適應個洗衣機啊，適應自己生活啊。 係好奇怪咯。即係。你一回到課是對著你的隊友，而不是對著你爸媽，但是都開心的跟自己隊友一起練波啊、起身啊、翻學啊，咁樣即係可能有啲搞笑嘢啊咁樣。 你享唔享受咁樣嘅宿舍生活啊？ 享受嘅。享受嘅，因為都是一個學習過程咯，每一個 moment 都是一個學習過程，咁呢個就是學到怎樣照顧自己，知道運動員應該是怎樣，是的。 但是呢，我經常訪問運動員呢，都想問一件事，就是經常都要學習啦，經常都要訓練啦，所有東西都是進步的過程啦。那些好玩的部分在哪裡？即是有沒有一些是好玩，不是為了運動的，但是真的生活上好玩的時刻，有沒有呢？還是不是的？作為一個職業運動員，是真的要每一個時間都是為了去令自己進步，是怎樣的呢？ 對我來說，這個就是好玩的地方。因為我不是喜歡去酒吧或者去求開心或者求這個 performance， 表現 是的。那這個是會令到我驕傲，是的。那就這個驕傲就是令到我開心，是的。那我知道自己克服了這麼多的難關，而我可以好，即係去好堅持或者永不放棄嘅心態去捱過去嘅，我就會呢、這個就開心嘅嘢咯。係啦。 嗱，剛才講啦，你細個嘅時候去學打桌球嘅時候咧，就係、是、去打紅酒罐啦，紅酒樽。OK， 好真係成為職業運動員啦。其實一個職業嘅美式桌球運動員，日常嘅訓練係包括啲咩咧？ 哇！我嗰時練就係練十幾個鐘可以，係啦。咁 一日練十幾個鐘， 係。咁翻學時間就可能少啲啦。咁即係翻學就起身啦，跟住就四點放學，跟住衝去體院，五點零六點，跟住就練到十點零，跟住就翻嚟12點，跟住就喺個巴士度做功課。系啦，跟住星期六日就最開心嘅時候啦，可以朝早10點練到夜晚12點咁樣。 係 啦，都十四粒鐘咁樣，係啦，咁就翻到屋企攰，跟住就第二日再嚟過咁樣。 練習係包括啲咩？因為咧，例如一啲叫做我哋大眾會可能啦，多啲接觸嘅運動，可能你講足球、籃球都會想像到體能同埋技術係嘛，可能有分嘅咁樣。 美式桌球的訓練其實是包括啲咩？使唔使要練埋隻眼的準成啊？嗰啲 咁又冇嘅，即係多打就會練個熟悉度咯。 嗯， 係啦，你啊練個肌肉記憶係嘛？ 係 係啦，就咁樣。 體能就冇乜嘅，定係 少啲咯， 少啲。 咁你打得多，你自然個體能就會好啲，因為好精神上係好攰嘅，所以就打得多，跟住就越嚟習慣， 係 就 OK 啦。 在整個即係我哋講話訓練又好似一個即係有台係嘛，然後有波，然後你跟課程就會學到咁。但我哋就咁睇翻即係香港我哋嘅城市裏面美式桌球嘅嗰個普及程度又好似未係一個好瘋狂嘅狀態喎。其實呢個你喺你嘅眼裏面其實係一個咩嘅狀況嚟嘅？ 真的冇咁普及咯，尤其是即係同英式去比較的話，因為可能個形象冇咁好咯，即係通常都是在酒吧啊，或者在一些不係好乾淨的場合度出現呢啲美式桌球啦，尤其是即係可能之前電影嗰啲係啦， 喺電影裏邊我哋感覺好似唔係好乾淨咁啦，係 啦 係 啦， 係 啦， 有個負面嘅印象， 係啦係啦，所以就即係如果同英式去比較嘅話，即係可能。會比較紳士啲嘅感覺， 嗯， 係啦，咁但係美式就比較酒吧啊，或者即係冇嘅。 但明明係一個即係你爸爸會帶你去啦，老少咸宜啦，同埋社區中心都會有嘅場合。有陣時可能社會嘅印象就係一個要去希望處理到嘅事情。 咁就希望可以透過我啊，或者透過好多嘅運動員嘅成績，即係包括安怡啊、艾 Marco 啊、傅家俊，同埋好多唔同嘅青少年。可以去俾一個好啲嘅印象，其他父母去知道，哇！這個可以做一個職業。 係啦，講翻轉頭啦，你作為一個職業運動員啦，咁訓練時間好長啦。 嗯。 咁媽媽又點樣去接受你呢一個運動員生活嘅即係咁樣咁忙碌嘅一個狀態？ 其實佢有時都唔係好接受，因為我成日都。即可能為了去適應其他國家的時差，我就會可能凌晨先回屋企 嘅。哦，你要咁做，即提早去適應。係 啦， 係 啦，係啦。所以我就會好，甚至乎係搭下一個朝早嘅第一班車咁樣先至回屋企咁樣。所以我媽媽都會擔心嘅。 你剛才咧，我哋咪提到話，即當年要說服媽媽俾你做職業運動員啦，咁你就話啊。我有好成績， 嗯， 咁剛才都講咗幾次有好成績啦，有冇邊次真係說服到媽媽呢？ 好似未有， 媽媽我已經攞咗世界冠軍翻嚟，但係都未得啊。 可能我攞咗個世界冠軍，可能佢話點解你唔打咁辛苦㗎？點解唔輕鬆啲啊？ 係， 都係動力嚟嘅。 但係佢喜悦嘅， 係 佢睇你開心嘅，佢驚你辛苦啫。未來呢你揀選即係美式桌球作為你嘅事業啦。咁你而家係運動員，咁首先運動員生涯先啦。你而家諗緊嘅下一座山係邊一座？ 世界排名第一，同埋攞世界冠軍。 嗯， 係啦，我攞咗個職業排名賽冠軍啦，但係我都係想攞得越多越好。 嗯， 始終都係想攞世界冠軍。 有冇話一個幾一年嘅計劃咁樣㗎？ 冇，真的冇。 盡快啦！ 盡快， 盡快。 好多人都會跟我講話：，哇，你咁年輕，大把時間啦！哇，你唔好咁樣同我講。 係咯，我都想講下呢樣嘢，即係作為一個年輕，然後亦都攞咗好多好成績嘅運動員，其實中唔中意其他人講話？哎，你仲好後生，你仲有好多大嘅比賽等緊你。等等等等，呢個用年輕去。擺在你身上呢一個咁樣嘅説法，你自己有冇咩感受？ 我好唔中意呢個講法，因為咁樣係可以俾藉口自己去浪費啲時間。因為我自己就好中意咩時候都係為咗我嘅球技或者個成績去求進步嘅，即係可能甚至乎去到沖涼，我都會係求進步嘅。即係譬如我會用凍水沖涼， 有咩好處啊？ 可以練習嘅呼吸。 哦， 即是看一些不舒服的情况下可以控制自己的心理。 是。 是的。 出球的时候是不是真的打球的时候是真的停止呼吸？因为我见过一些所谓跑步100米短跑选手他们说是一条气跑完。 哇係咩？ 啊，因為佢十秒拍完噶啦嘛，所以其實唔係好長嘅啫，但係要一條氣咯咁。打桌球嘅時候咪都係咁樣， 成鋪波咁。 唔係，即係嗰球波，即係落落去。 我哋會呼氣先，等自己放鬆啲咁。 放鬆啲，穩定。呢一個運動員嘅生涯一路去諗緊嘅時候，你應該未諗到之後廿年之後。是不是打到41歲嘛你說 差不多了。 是啦。之後的路有沒有想 的未有。都是在那個 moment 裡。 是。 當刻。是啦。 每一集最後呢我們都會邀請嘉賓呢跟年輕人即是跟你差不多年紀啦的朋友講一些說話的不如你跟大家分享一下。 好望哪裡這裡。好啦。那呢我就會建議我就會勸大家跟爸爸媽媽 close 一點然後贏了和輸了都好啦，生活上都要保持謙虛，輸了咧就唔好氣餒，贏了亦都唔好驕傲，保持學習呢個心態，咁就 OK 噶啦。 所以都好感動，即係我估聽翻你個分享，從你講緊你細個收到嘅第一份禮物，然後點樣經過咁多嘅訓練、咁多嘅比賽攞到好成績，到最後都係翻去同一個。媽媽的分享關心媽媽和爸爸中間所以我覺得聽 Robby 的整個故事和他整個訪問我最想媽媽見到的就是 Robby 真的很厲害希望你繼續支持他下一次見